第47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吴贤禅已经起来了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表。 老婆，你怎么才醒啊？ 我看着窗外，一片阳光明媚，估摸着有个十一二点了。因为平时要上课，我的生物钟还是挺准的，懒觉睡得也少。我伸了个懒腰说道，没什么，可能是昨天累到了吧。昨天你好猛啊，可为什么一边坐一边哭呢？ 你说什么呢？光天化日的，什么哭不哭的？那床上的事能算哭吗？那顶多算是流泪。 我知道我成功转移了话题，在他脑门上吧唧亲了一口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 吃老婆，吃老婆，吃老婆！ 我义正言辞地指责他：“你说什么呢？光天化日的，太阳已经爬上来半天了，都没看见我。你知道太阳有多难过吗？你不知道，你只想到你自己。”说完，我就起床洗脸做饭去了。当我站在镜子前面，怎么说呢？我总感觉哪里不对，镜子里的我有些淡了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相信，我好像有点透明了。这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吓了一跳，刚想叫吴贤禅来看，但又怕吓到他，只好自己试试看除了变淡有没有别的现象。好在我的手没有存在穿过洗面奶和水的现象，要不然我要吓死在原地。我一边刷着牙，一边心不在焉地想，可能是这个镜子坏了也说不定，应该没事。我这么安慰着自己。洗漱完毕，我去厨房做饭，每拿起一样食材都要小心翼翼地试一试，确定没问题能碰到之后，我放下心来。肯定是那个镜子时间久了，水银面有磨损才会这样的，不然好好的人怎么会变淡呢？难道说这是因为我混蛋？我被自己的想法震撼到了。不能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吴贤禅还要混。谁家熊孩子第一次跟老师见面就往人竹子上挂蝉啊？那玩意儿五年十年才从地里钻出来，就寻思交交配繁衍繁衍后代啥的，咋就这么点被他直接抓住了？就这样了都不混蛋，我这个正直的清纯男大学生，我能混蛋吗？说实话吧，我对梦里那个仙风道骨白衣飘飘的我感觉到有些陌生。没有吴贤禅的我，如果自己出现在梦境里啊，我绝对不会认为那是我。但一旦吴贤禅出现，我就是我了。我就像是一个看见忠实信徒就走下神坛的廉价的神。我想我们上辈子啊，一定也很相爱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是我自己死去。那个推我的人又是谁？迄今为止我还没在我身边见到过这个人，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。我被一个配角害死了，妈的，我愤怒地剁着黄瓜，这辈子最好别再让我遇见他，不然我可不保证我会让吴贤禅干出什么事儿。做好了饭，吴贤禅从屋里慢悠悠地晃了出来，用猫的心态卧在了客厅的地板上。 老婆，挠挠下巴。 我把饭菜端上桌，坐在他旁边给他挠下巴，他发出了呼噜呼噜的舒服的声音，用尾巴拍打着地面。怎么，你不饿呀？ 不是啊，就是忽然想老婆，想让老婆挠挠下巴。 他说着站起了身来，用尾巴卷着我的手腕去吃饭。吃完了饭，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做家务也不要睡觉，给我找了个电影看，告诉我他回来要检查，就开车去猫咖装修给人亮的小隔间了。还好我们买了第四层，要不然员工都没地方待。我乖乖地在家看电视，忽然门铃响了，我以为是我订的奶茶到了，就起身去拿。 结果打开门，门外是个送快递的，拿着一个挺大的物件，说是猫先生买的，昨天下的单，同城快递。我请他帮我搬进来，拆开之后我一看，哦吼，是那个我在酒店的时候怎么想玩都不让我玩的那个吊椅的同款。我们的阳台不是露天的，不存在有飞出去的风险，跟懒人沙发放在一起简直完美。我坐在上面摇摇晃晃给他发微信，谢谢老公，已经收到，很喜欢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摇啊摇。 老公等会儿就回去。 哎，老婆。 我心满意足地放下了手机，拿起了刚才送到的奶茶，开始了我快乐的下午时光。但这个摇椅它真的让人很容易困，而且午后的阳光又过于温暖，奶茶过于香甜，我起来的又过于晚，人总是越睡越想睡，没有办法。于是我放下奶茶睡着了。他说不让我做家务，可没说不让我睡觉，至于电影演的什么我一点都没记住。可是我忘了，我的梦会来找我。这次梦里的场景就比较香艳了，一个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，一个禁欲多年的年轻国师，在一起表了白，接了吻，接下来就该但他什么也不会，只会一个劲儿的求我，未来天子的脸面也不要了，只顾着求着自己的老师颠鸾倒凤，真是成何体统。而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也只好翻书查看了一番，毕竟我不过是个清纯国师，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呢？我也不懂啊。但是我有书，书是我进步的阶梯，我爱读书，读书使我快乐，哪怕这只是一本从民间随便买的春宫图。再后来他便夜夜宿在我的摘星楼，平日里我给他们上课，我们是一师三徒，到了晚上却是两双爱侣。然而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最先捅了娄子的是双胞胎。两人在家里摸摸搓搓被仆人发现，仆人又告诉了庶母，庶母又告诉了嫡母，嫡母告诉了左相。左相是早些年的文科状元，世代书香门第，从未出过如此荒唐之事。我匆匆赶到的时候，两个孩子已经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，哥哥紧紧护着弟弟，用自己尚且稚嫩的脊背帮弟弟挡下这狂风暴雨般的鞭打。 住手，什么事值得左相如此大动干戈？ 我上前夺了鞭子，将二人护在了身后。 那就要问问你的两个好徒儿做了什么事，我竟不知道我养出了两个不顾伦理的畜生。 他气都喘不匀，脸色涨红，跌坐在椅子上。我看了他们一眼，哥哥正在抱着弟弟哄。您亲眼所见吗？我淡然问道，面色如常，准备要护这个犊子。 我法器所说还能有假？ 他是个爱老婆的，全朝的人都知道，要不是皇上为了拉拢他硬塞给他一个妾啊，他还不愿意有两个老婆呢。夫人听谁所说？我又转向了左相夫人。左相夫人与左相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两家是世家，世代从文，说话也是温温柔柔的。 自是听我那好妹妹所说，是吧二夫人？ 我又转向了那打扮妖艳的不知皇上从何处寻来的女子。二夫人听谁所说的？ 自是听家中下人，就是那个人。 角落里站着一个瑟瑟发抖的下人打扮的人，时不时地瞄我一眼，怕极了。我走过去问他， 慌什么？你瞧见什么了？ 他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说道， 瞧见大少爷把二少爷按在身下，隔着衣服不知道在做些什么。 我厉声喝道， 你都不知道就敢出来胡言乱语。若是小阔不过是肚子痛，小山在帮忙按揉，兄弟之间亲密一些有何不可？轮得到你这下人来多嘴多舌吗？还是说你巴不得这两个少爷没了，你背后之人好坐收渔翁之利？我说这话不过是在诈他，谁成想他却慌了神，看向了二夫人，这眼神传递过于明显，左相当场就发现了。大堂之上一片鸡飞狗跳，我则趁乱扶着他们回了卧房。 老师真好。 宋山长趴在床上让弟弟哭哭啼啼地给他上药，我却冷了脸，平日里须得收敛这些，为师不是次次都能赶到，你们也不会次次都是被人污蔑。他们不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弟弟低声说了句对不起。怎么？哪里对不起？弟弟小声说道。 今天本是我娘串通我们演的一出戏，她早就发现二娘在悄悄给皇上传递我们家的消息，爹也不喜欢二娘，又不好明目张胆服了皇上面子，这才想了这么一出。是我的错，我应当提前告知老师的，我只是没有想到老师真的会来。 我又惊又气，我被人利用了。过了良久，我站起身来。罢了，你们没事就好。是为师早上失算，竟是出门匆忙，忘了给自己补上一卦。早知如此，我还过来干嘛？想必没有我，你们也想到了别的法子来处理你们这二娘。我说罢转身就走，却被狗狗拉住了。 老师，你平日对太子太好了些，我虽然知道你不是在巴结，但也难免心生妒忌。这次是我们的错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们也不过是想看看老师对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好，现在看来倒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 我对他与你们确实不太一样，你对你的弟弟与别的弟弟不也不一样吗？我意味深长地看向他，他这才恍然大悟般道，看向了我。